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，每一口都淡然无味，你想大声呐喊，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，你想肆意奔跑，但被压力束缚双腿。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，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。活力调频 FM98.2， 把青春还给你。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意的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？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？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？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科幻小说，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。150年后，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。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，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。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。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， 在 KDA 的护送下，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。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、生命、自然、人类、爱情等主题的思考。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。 KDA 星云系列小说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KDA 和艾利克离开了女人的房间，来到了走廊里。走廊两旁隔一段便站有荷枪实弹的保安，神情严肃，眼球随着两人的移动而移动。 艾利克， 啊，哥哥， 我感觉这里的人有点不对劲儿。 KDA 小声说。 为什么这么说？ 只是他们给我的感受像蒙着一层什么东西，我说不清楚，和你的妈妈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何况好人身边不应该会有那样的女人，那女的显然是个坏东西。 艾利克似懂非懂。他们回到了客厅，小林也正和萨米尔谈论着一些机电术语，这是萨米尔的兴趣所在之一。两个人时而争论，时而开怀大笑。见孩子回来了，小林也便恭送他们到医院的门口，挥手告别，眼神慈祥而和蔼，像个能医治人身心疾病的大夫，正配得上这座本市医院的建筑。啊，他可真是个好人呐、萨米尔感慨着。腋下篝火， KDA 给萨米尔注射了针筒里的药，萨米尔感到骨骼在生长，力量在慢慢的在几近残废的腿里面流动了起来，这让他对小林野的信任又增加了好几成。饭依然是吸水罐头，掺了点烤谷子。 KDA 的烤制手艺还不错，萨米尔品尝着奔香的食物，望着 KDA 烧柴的背影，边吃边回想起今天小林野和他说过的话。他没有担忧吗？不能说没有，毕竟凯文吞下的数据芯片是损坏的，说不定 AI 程序真有问题。关掉 KDA 吗？对于身为主人的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吧，只要卸掉 AI 芯片，令他系统休眠，大概就可以了吧。可他现在明明好像没有异状，况且这样做谁来保护艾利克呢？ 如果 KDA 真的有问题，那对埃里克将绝不是保护，而是一颗定时炸弹。难道真的要关掉他吗？小林也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呢。萨米尔朝 KDA 望去，他在检查摩托车的状况，神态专注。 KDA， 但愿你不是出问题的。他心里在想。夜深了， KDA 守着篝火，时不时地添一块从废墟中找到的朽木。摩托车一整天都处在碎石板的阴影中，没有足够的阳光照射让热风休工。萨米尔盖着毛毯，靠着包裹烤着火，微微地打鼾。那条腿这几日来从未如此舒服过。艾利克卷缩在睡袋里，双手握拳，像一只猫。 KDA 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火苗，看着它升腾而起，又化为乌有。白天发生的事情一直在刺激他的电子回路，系统仿佛反思对善恶概念的理解，却又没有解决的方案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也是后半夜，四夜寂静，乌云遮月。埃里克的睡袋忽然发出嘘嘘嘘的响动，只见他穿着睡衣爬了出来，缓缓地站起，银白色的长发遮住了双眼。 埃里克，回去，不要着凉了。 KDA 小声地命令道。埃里克可没有听他的话，而是走到了他的面前，一字一顿地说道。 取出 AI 程序，关闭系统，进入休眠吧，你这个机器人。 KDA 睁大了双眼，为什么？ 取出 AI 程序，关闭系统，进入休眠吧，你这个机器人。 怎么了？ 取出 AI 程序，关闭系统，进入休眠吧，你这个机器人。 埃里克神情严肃，手臂开始颤抖，仿佛恼怒一般。尊重主人及其直属亲属的指令，以及担忧的信号在 KDA 的回路中同时产生。他摸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前者最后占了上风。怀着不安的信号，他闭上了眼。咔的一声响后，从嘴里取出那块黑色的金属片，放到埃里克的手心。原本灵活鲜阔的表情瞬间变得像最初那样冰冷和僵硬。 休眠进度加载，程序关闭，再见。 他的头微微垂下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一动不动了。埃里克松摊的手一垂，金属片掉在了地上。他闭着眼睛回到睡袋里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几个观察了许久的黑影从这片废墟的角落里悄悄地闪了出来。第二天早上，通过碎石板缝的阳光倾落在埃里克的眼皮上。冬日的早晨，温暖的睡袋里，他醒了，还像小猫一样贪婪着不愿出来。萨米尔掀开毛毯查看，右腿的感觉都已正常，走路无碍，再过一阵子就能健步如飞了。这高效的现代药物真是个好东西。他忽而发现篝火是熄的。 啊 ，Kevin， 无人回答。照常理 ，KDA 会让篝火一直烧到他们醒来。今天似乎有点不同。 哎 ，Kevin， 你在吗？ 萨米尔重复了一遍，依旧寂静。 出去了？不对呀， 凯文不到我们醒来，绝对不会擅自行动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我让他出去了？ 不可能啊，昨晚我什么指令都没有说过。 萨米尔觉得有点不正常，困惑和不安涌上了他的心头。 凯文， 声音在废墟中撞击重叠，或反弹萨米尔的耳朵里，或被石板吸收，渐归于无。空中漂浮着毛毯掀起的细尘，阳光照在上面映出了光路，把小营地的四周照了个遍，也没有找到 KDA 的影子。 爸爸，怎么了？还那么大的声音。 埃里克揉着眼睛打了个哈欠。 快起来，凯文不见了。 啊，什么？ 他以为父亲在开玩笑，或者自己听错了。 是真的，别磨蹭了，快起来吧。 艾利克匆忙穿好棉服，萨米尔跟他说明情况，两个人围着鱼进，怎么分析也想不出 KDA 的去向，便决定先等上一会儿。先别急，说不定他马上就会出现。萨米尔安慰女儿，兴许还带着打来的猎物呢。萨米尔收拾东西准备早餐，妇女却都无心吃下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艾利克坐在摩托车上，萨米尔倒背着手四下走动，太阳渐高，估摸已经到了10点。 我不相信他会不辞而别。 艾利克急得两眼通红，他已经失去了母亲，却又害怕。别急，急有什么用，想点办法。艾利克被父亲这么一劝，打转的泪珠便顺着清秀的脸流了下来。或许不是因为父亲的批评，而是害怕命运又要夺走他身边的一个亲人吧。好了好了，乖女儿，别哭了啊，不要哭了。萨米尔心软。哎，凯文，你究竟在哪儿啊？怎么一点信息都不留？他心急如焚，这么久 KDA 必定不是去找食物。他想了各种可能，最后似乎不得不接受一种可能的结论。如果 AI 出了问题，那他无论去哪儿，怕都是不会回来了。回来恐怕对我们也是个危险。是啊，他本来应该被埋在废墟里，那芯片也有损坏。这个，他喃喃着。艾利克脸色变得苍白。 不可能，他一定很正常。不要，我不要这样，我要哥哥回来。 他双手紧握成拳头，不知怎么的，凯文带自己飞向高空的记忆从脑海里滴滴地流淌出来。他胸口一阵酸楚，牙齿紧咬在唇上，思念在占据他的心灵。萨缪一拍脑门，想到了一个可以求助的人。对了，去找小林野先生，他一定能够帮助我们。 不要，我要自己去找哥哥，我不要哥哥离开。 艾利克猛地站起来，眼神是萨米尔从未见过的坚定。说罢，他从营地里跑出去，让萨米尔始料未及。刚要追上，他已钻进废墟的深处不见了。初一的腿尚不能奔跑，灵巧的艾利克很快就把他甩开了。 给我回来，艾利克！ 萨米尔几近绝望，他再遇到坏人怎么办？他快步回到摩托车旁，连地上的包裹也不顾的收拾，骑上就朝着小林野的住所疾驰而去。他要搬救兵，由小林野的人帮忙寻找，一定很快找到女儿和凯文。对，还会把凯文修理好，他暗暗的给自己打气。女儿消失的时间每增加一秒，他的心底的担忧就增加一分。小林野的神情很紧张。 什么？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？ 萨缪先生，不要着急，我这就马上派人去找你的千金和凯文。 塞顿， 满身肌肉的印度人走了进来。 你带20个人搜索寻车，一有情况马上通知我，立即行动。警告所有的住户，如果想对艾利克和凯文干坏事的话，有他们好受的。 小林野的语气中充满了关切和紧张。塞顿跑了出去，门外不一会儿就传来了集合队伍的脚步声。萨米尔抱着头，一脸的沮丧。小林野过来拉住他的手，以示安慰。 哈，萨米尔先生，我们有绝对的自信。 他的脑波交流非常的坚定有力。 待会儿找到他们以后，请不要感谢我。我知道你一定会觉得很亏欠，很不好意思，请不要这么想。作为负责人，这是我分内之事，我们一起在这等结果吧。你要相信我的属下，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好家伙。 萨米尔的脑海一团的乱，什么都没听进去。此时的艾利克在塌落的楼板夹缝中勉力的穿行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左磕一下右绊一下。 你是我的家人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 他不哭了，眼里透出了坚强。可这样找哪里是个尽头呢？碎石划破了棉服的袖口， 披肩的长发又不时地阻碍他的视线，还偶尔被石缝夹住，扯得他生疼。他便从衣服口扯下一根线，将银发束在脑后。 痕迹哪里有 K 爹的痕迹呢？ 这城市对小不点的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，每一个废墟夹缝，每一座荒颓的建筑，还有下水道系统，任何地方他都探索不全。 对，爬上那座折断的高塔，说不定就能看到。 可他的视线又穿不透那些障碍物。棉服上扯开的丝线一直连到了衣领，在那里遇到个结，不再伸长。焦急的埃里克无意中注意到了这件破衣服，脑海中突然跳出一个念头： 回到住处，那里是源头。 摩托车和萨米尔都不见了，埃里克知道父亲在哪儿，并不担心。他在地上遍寻着，最后在篝火的灰堆中找到了一块金属片。 啊，这是哥哥的东西。 金属片发着黑色的光泽，埃里克认为 K 爹绝对不会丢下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定是另有人所为。金属片深埋在灰层之下，可见是在火燃烧时丢进去的。可喜的是，温焰对他没有造成丝毫的破坏。他的头忽而微微地疼起来，总感觉有一幅画面在脑海里残缺不全，好像一个人吐出了一个什么东西交给他，但是总明晰不起来，越想越头疼。他索性不管这些了，四下继续认真地搜索可疑的踪迹。在一个角落里，他发现了粘着灰烬的鞋印，印痕延绵了一段距离之后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满地碎石和碎石上的鞋坑，仿佛有谁带着很重的东西在上面行走过。这一行被踩踏过的痕迹，尚不认真看极被容易忽略掉。 啊，哥哥，是你吗？我现在就去找你。 此时此刻，在废医院的门外，几个士兵向坐在椅子上的塞顿报告。 报告，还没有发现小女孩。再找。 塞顿言简意赅。 是。 找到怎么办？ 直接带到秦大夫那里洗脑，带不动就骗过去，打晕也行，别让二楼那个男人看见。 天近黄昏，野兽回巢，埃里克的衣服上满是碎石划出的痕迹，冷空气从许多个破口钻进来，他已整天没有吃东西了，脸色蜡白，手脚冰凉，发辫上沾满了花岗岩和水泥的灰屑，辨认这些碎石上的脚印耗费了他不少时间，有时候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死胡同里，不得不又返回来继续找。夜色降临，他不知道还要找多久，光线越发的昏暗，这样下去就看不见了。月色皎洁，照耀在断瓦残垣的都市边缘。埃里克沿着碎石的脚印来到一间两层的希腊式建筑门口，雕白的圆柱支撑着相对完好的结构，里面黑漆漆的，侧耳也听不到声响。倘若是平时，他绝对不敢独闯这样的黑屋，不是怕鬼，而是害怕黑暗和黑暗中自己一个人的孤独，以及可能藏在角落里的某些会动的东西。然而如果有了勇气，就像此刻，他就能毫不犹豫地推开这半掩的古旧铜门，大踏步地进去。月光从无玻璃的窗户照射进来，他的瞳孔慢慢地放大，依稀能看到这里有一排排的货架，四十间旧图书馆。他小心地踩在黑咕隆咚的地板上，也没有照明灯，不知下一步往哪里去，看来只能把这里找遍。他害怕的，试探地前行着，努力感知周围的状况。宽大的图书馆分上下两层，被一道螺旋楼梯连接着，宽大的书架层层排列，上面堆满了不知名的书籍和厚厚的灰尘，大厅尽头依稀有门。有什么在打扑翅膀？声音从屋顶传来，他心底一惊，下意识地蹲下，摸到能保护自己的东西，只在脚边找到了一把坏扫帚，手刚握紧，扑哧的响声便俯冲而下。他害怕极了，又不敢高声喊，忙用扫帚在空中胡乱地挥打，一股撞击的力道从柄上传了过来，翅膀扑打声随之而远去， 一团黑乎乎的东西被拍了下来，掉在了他的脚边，不断地扑腾着。艾里克壮起胆子，紧握扫帚后退两步，蹲下一看，月光照着那个家伙，是一只长着尖牙的黑毛蝙蝠。他几乎尖叫出来，一扫帚把那个东西打到远处，但是还未站稳，类似的响声再次从天而降。他拔腿就往图书馆的深处跑，冲上楼梯，闷头直奔，见到有扇门，顾不得三七二十一，抓住把手就推，竟然没有发现上面毫无灰迹。他用身体将门顶死，一颗小心脏和胸口几乎要跳了出来，隐约听到隔门的翅膀扑打声，哗哗地迅速靠近，又突然打了一个弯朝别的地方去了。他许久才安定了情绪，静下心观察周围的情况。这是一条笔直的走廊，尽头有一道门，门缝发着微亮的灯光，地板的反射映出走廊侧挂着的星陨之前的名人肖像，可惜他一个也不认识。艾里克蹑手蹑脚地朝光亮处走去，只感到这里与外厅不同，仿佛被谁特意地收拾过了一下。忽而想起刚才门把手的触感，使他更加的坚信哥哥的踪迹与这里一定有什么关系。他轻轻地贴在门上，往门缝里看，简陋的金属手术台铺着白床单，旁边放着一台满是荧光屏的仪器，地上有许多油泥，房顶有个破洞，月光透过照在手术台旁，依稀可见一个人被绑在那儿一动不动，身形像一个男的，还有四个白影在他旁边围站，对他指指点点，时而说什么结构之类的话，时而看着屏幕谈了一会儿。其中一个人在屏幕上按电钮，手术台下应声地伸出两只机械手，其一末端微燃着火苗，另一侧射出细弱的投到房顶洞中的激光。围台的人忽而散开，在月光和屏幕的荧光下，艾利克只能模糊地看见躺着的人被十几道锁链和皮带牢牢地困住。一个白影把手伸到计算机下面的两个洞里，那两只机械手便弯曲移向手术台上的人。机械手的火苗照耀中，他看到被绑的人正是 KDA。 哥哥， 他猛地推开门，什么也不想的就冲了进去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，目前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初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。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，我想珍惜。看到你受委屈，我会伤心。哦哦哦哦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。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。 双手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我想珍惜，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。 oh, oh, oh